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到感受生活的真谛。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4年级2班的尹子墨、万音熙、邓瑞宁、徐明红和4年级8班的从青日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诗词串烧《月到中秋》。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们朗诵的内容是诗词串烧《月到中秋》。中秋月，中秋月，明徐有贞。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 今天是中秋节， Peter 老师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完月节、拜月节等等，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自古啊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中秋节，进入到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它的日期呢是每年的农历8月15。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中秋节的英文翻译是 Mid-Autumn Festival、Autumn 我们讲过秋天， Mid 中啊 Mid Autumn Festival， 农历的八月十五某一个日子某一个节日哈、啊，在哪一天。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个动词呢是 fall F-A-L-L on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是农历的八月哈、啊。那么这个农历的八月叫 8thLunar month， 同时啊，这一天也被认为是丰收的节日，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收获水果、蔬菜和谷物。This day is also considered as a harvest festival, since fruits, vegetables, and grain are harvested by this time. 水果、蔬菜和呢谷物。首先，我们看一下历史的一些典故吧。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故事的版本。聊到中秋，我们要讲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后羿。我们都知道，这个后羿呢，他是一位神箭手哈，击落了天空的九个太阳。好，我们今天讲这个后羿呢，他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他从王母娘娘那儿偷走了长生不老药，但是呢，他美丽的妻子嫦娥偷喝了这个长生不老药。嫦娥这么做的目的啊，是把百姓从她丈夫统治中拯救出来。 Mid-Autumn Festival Legends Concern 后羿，跟后羿有关系。 Concern 这个词 An archer 是一个神箭手 Archer Who saved the earth By shooting down nine of the suns， 他击落了九个太阳，拯救了地球。但是后来成了 Archer Who saved the earthBy shooting down nine of the suns， 他击落了九个太阳，拯救了地球。但是后来成为了一个暴君。He became a tyrant and stole an elixir. Elixir 翻译成中文呢是长生不老药。它的拼写呢是 elixir. Stole a medicine which helped people live forever.啊，也可以呢来表示这个 elixir 啊 from a goddess， 这里面一个 goddess 表示女神，但是呢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当中，这个女神啊其实啊往往是指这个王母娘娘 goddess。 His beautiful wife 嫦娥 drank it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her husband's rule， 拯救这个百姓啊，她把这个长生不老药啊喝下去了。喝了长生不老药之后，嫦娥啊发现自己啊慢慢的升上了天空，她顺手啊抓了一只兔子来陪她，然后他们一起飞向了月亮。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们摆香案为嫦娥祈求幸福和平安。从那以后，中秋节的祭月和赏月渐渐的流行起来。After drinking it, she found herself floating, F-L-O-A-T, 飘了起来。 Grab a rabbit, 抓了一只兔子 to keep her company, 来陪伴她 and flew to the moon, 一起呢飞往了月亮。 When the local people heard this, they arranged incense tables, 准备了香案 incense, I-N-C-E-N-S-E, 后面加一个 table, 香案 incense table, to worship the goddess 嫦娥 praying for happiness and safety, 祈求呢嫦娥能够幸福和平安。 Since then, worshipp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moon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has become popular. 祭呢用这个词 worship, W-O-R-S-H-I-P, worship, 赏月呢用 appreciate,appreciate, A-P-P-R-E-C-I-A-T-E, 那么这里面呢用它的动名词的形式 worshipp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moon during Mid-Autumn Festival has become popular. 那么这一段我们讲到了嫦娥奔月，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记得大家学过的人教版北京小学生三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首关于中秋和月亮的诗，诗的名字呢是嫦娥，作者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首诗的大意呢，是指呢，透过装饰着云母的屏风，烛影渐渐地暗淡下去，银河也在静静地消失，晨星沉没在黎明的曙光里。月宫里的嫦娥恐怕后悔偷了后羿的长生不老药，现在只有那青天碧海夜夜陪伴着她一颗孤独的心。接下来啊，我们用英文把这首诗呢再过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云母屏风烛影深，烛影这个烛呢蜡烛英文叫 candlelight， candle C-A-N-D-L-E light， 后面有一个深这个词啊，能不能用这个 deep？ 当然不可以哈，因为 deep 往往呢是指呢水啊它的深度，而这里面这个深呢表示这个蜡烛的灯光啊越来越强，因此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词表示这个深，用这个 intense intense through the screen 屏风啊，我们用这个 screen 它表示说一个屏障。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partition 啊，来表示这个屏风。第二句，长河渐落小星辰，长河就是指我们这个银河系，银河系有一个词哈 galaxy galaxy the galaxy disappears in silence while the morning stars 早上的星星渐渐的被这个曙光呢淹没掉了，因此我们换一个动词叫 drown drown 哈，表示淹没。 The morning stars are drowned in the flush of dawn， 这个曙光我们用一个词组叫 flush flush of dawn dawn。 嫦娥应悔偷灵药啊，我们有一个词 regret，但是呢后悔后面可以跟两个形式，一个是 to do something， 一个是 stealing something。 那么如果说 regret 后面跟 to do something 的话呢，表示说后悔准备干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非常遗憾非常后悔的将通知您您这个考试没有及格等等，那么后面呢是跟 regret to do something， 而这里面呢他已经把这个药啊已经偷走了，同时呢又吃进了肚子里面，所以要后面要跟的是 regret stealingElixir E-L-I-X-I-R Elixir 碧海青天夜夜心、啊、表示呢嫦娥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啊、只有呢海呀、啊、还有这个天是他唯一的这个伙伴了。 She feels lonely with the sky and ocean as her company、啊、作为他的伴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有关中秋节的历史、啊、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们祈求上天能够五谷丰登，他们选择了农历2月15日的早晨来祭拜太阳，并在农历的8月15的晚上来祭拜月亮。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date back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in feudal time， 封建这个词哈，我讲一下 F-E-U-D-A-L Chinese Emperor pray to heaven for a prosperous year，他们呢祈求上天哈能够保佑他们能够五谷丰登。这里面这个五谷丰登啊，我们用一个形容词来翻译叫 prosperous， P-R-O-S-P-E-R-O-U-S， 原意呢这个 prosper 表示说富有的有钱的，而在古代呢大家希望呢说呢每年都有粮食吃哈，比较富足的这么一个生活叫做 prosperous year。 They choose the morning of the 15th day of the second lunar month to worship the sun，他们选择农历2月15日的早晨来祭拜太阳。 And the night of 15 days of the 8th lunar month to hold ceremony in praise of the moon， 祭拜月亮他没有用 worship 而用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叫 hold a ceremony， 举行一个仪式 in praise of the moon。 Praise P-R-A-I-S-E 表示呢表扬，而我们转一下呢也可以翻译成祭拜月亮。那么直到唐代的初期，这一天才被正式的定为传统的节日。在宋代，中秋节成为了法定节日，并在明代和清代之后跟春节一样被大家所认可。此后庆祝中秋节的活动一直继续下去，并衍生出了更多的与中秋节相关的一些习俗。 It was not until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day was officially celebrated a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t became an established festival. 法定的节日叫做 esta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has become as popular as the Spring Festival since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Celebration have continued ever since. 庆祝中秋的活动呢一直就继续下去了。这个词组 ever since 表示说呢从那儿开始庆祝的活动呢就一直呢继续下去了 continue， and more customs for making this occasion have developed， 更多的跟中秋相关的一些习俗呢被衍生了出来。谈到中秋节，大家 不能忘的一件事情呢，吃月饼 eating mooncake。 在中国吃月饼是中秋节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家庭团聚的一个象征。在最开始的时候，月饼是用来祭月的。月饼一词啊，最早呢出现在南宋时期。现在月饼呢是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它代表着人们在中秋节团聚的这么一个愿望。 Eating mooncake while watching the full mo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Autumn Festival in China. 吃月饼 Eating mooncake 赏月用的是 watching the full moon。 赏月呢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watch 来翻译，另外一个词呢是 appreciate。 Eating mooncakes while watching the full moon is important part of Mid-Autumn Festival in China. And it's more like a symbol of family unity. 家庭团聚的一个 symbol 象征，这个团聚能够有凝聚力啊，用这个 unity, U-N-I-T-Y, unity. At the very beginning, mooncakes were served as a sacrifice to the moon. 一开始啊，月饼是用来祭月的，祭典我们刚才讲过了， sacrifice, S-A-C-R-I-F-I-C-E, sacrifice. The word mooncake first appear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月饼一词啊，最早啊出现在南宋的时期。 Nowadays, mooncakes are given as a present to a loved one. 亲朋好友啊，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来翻译就可以了，叫做 loved one。Love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ed 哈，被爱的那些人，它代表的 it represents 代表着 people's wishes to be together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它代表着人们在中秋节一个美好的愿望，家庭的成员能够呢聚到一起，这是一个 beautiful wish 啊，美好的愿望。那么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啊，我们刚才讲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 version 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故事，一些版本啊。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啊，看看书啊，具体的了解一下。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我们讲到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Mid-Autumn Festivals falls on the 15 days of the 8th lunar month.This day is also considered as a harvest festival since the fruit, vegetables, and the grain are harvested by this time. Here ar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se special occasions. Mid-Autumn Festival's legend concerned Hou Yi, an archer who saved the earth by shooting down 9 of the suns. He became a tyrant and stole an elixir from a goddess, but his beautiful wife, Chang'e, drank it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her husband's rule.After drinking it, she found herself floating, grabbed a rabbit to keep her company, and then flew to the moon. When the local people heard this, they arranged incense table to worship goddess Chang'e, praying for happiness and safety. Since then, worship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moon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has become popular.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date back to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In feudal times, Chinese emperors prayed to heaven for a prosperous year. They chose the morning of the 15 days of second lunar month to worship the sun, and the night of 15 days of eighth lunar month to hold a ceremony in praise of the moon. It was not until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at the day was officially celebrated a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t became an established festival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has become as popular as the Spring Festival since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Celebration has continued ever since, and more customs for making this occasion have developed.Eating mooncake while watching the full mo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Autumn Festival in China. It's more like a symbol of family unity. At the very beginning, mooncakes were served as sacrifice to the moon. The word mooncake first appear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Nowadays, mooncakes are given as a present to loved ones, and it represents people's wishes to be together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昨天的绘本故事讲的呢是神奇的粥锅，今天的故事是它的第二部分。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神奇的粥锅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pot。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一口锅的故事。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Magic Porridge Pot。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神奇的粥锅。The mother soon had enough to eat, so she shouted, Stop, magic pot, enough. 妈妈很快就吃饱了，然后她大喊道说，停下来吧，神奇的锅已经够了。But those weren't the magic words, so the magic pot kept making sweet porridge. It began to bubble over the top of the pot. 可是妈妈所说的可不是神奇的暗语呀，神奇的暗语应该怎么说呢？ Enough, magic pot, stop. 妈妈正好说反了，所以呀，这口神奇的锅呢就继续在制造甜粥，而且呀，这些甜粥已经都溢出这口锅外面来了。 The mother shouted, Stop, stop, stop, little pot.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大喊道说，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呀，神奇的锅。 But the magic pot bubbled and boiled even more. 可是这口神奇的锅呀，在一直的冒泡，还在沸腾着，比以前更严重了。 And the porridge spilled onto the table and onto the floor. 然后啊，粥都已经躺到了桌子上，流到了地上了。 Oh dear, cried the mother. I've forgotten the magic words. She tried, Please stop, magic pot. 哦，我的天哪，妈妈大喊道，我忘记了神奇的暗语是什么了。她试着喊道，请停下来吧，神奇的锅。 But the magic pot kept bubbling and boiling, and the porridge filled the houseAnd ran out the door. 可是啊，神奇的粥锅一直不停地在冒泡，在沸腾。那现在呀，所有的粥已经填满了整间房子，而且冲出了门。 The kitten ran up a tree while the mother ran ahead of the porridge, shouting, Help! Help! Magic pot, stop! 然后呢，小猫咪吓得呀赶紧爬上了树，妈妈呢也跑在粥的前面，不停地大喊着说，救命啊，救命啊，神奇的粥锅请停下来吧。 But the porridge continued to roll through the village. 可是这些粥啊还是不停地涌向了村庄。 She shouted, Enough, enough, stop, magic pot.But the porridge began to fill the houses. All the people ran through the village, trying to stay ahead of the porridge. The mother continued to shout at the magic pot. 然后啊，她还在大喊着，够了，够了，快停下来吧，神奇的锅。可是神奇的锅产生的这些粥啊，不停地在滚向村庄，而且填满了每一间屋子。所有的人呢都赶紧跑在粥的前面，怕粥把他们淹没了。然后妈妈还在不停地向神奇的粥锅大喊大叫着。 Just then the little girl returned to see what the shouting and meowing was about. 就在这个时候啊，小女孩回来了，她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大喊大叫，到底小猫咪为什么不停地喵喵地叫呢？ She could see what was wrong and knew just what to do to save the village. 啊，她看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了，她知道如何去拯救整个村庄了。 She shouted at the magic pot, Enough, magic pot, stop. 然后啊，她向神奇的锅喊道，够了，够了，神奇的锅，停下来吧。 At last,The magic pot stopped bubbling and boiling and the porridge stopped rolling. 那最后呢，这口神奇的锅呀，不再冒泡，不再沸腾，而所有的粥呢，